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明明又舍不得。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学着放。